故乡梦， 对，爱妃。 漠焉知了，宁住穷帐，不住交房。就凭这句话，我要好好的犒劳你。来人，这是我专为你从中原带回的上等新茶，你要好好的品尝品尝。 今晚来的。 嗯，他说 哥是你吗？ 师叔， 都一心呐、啊，万里迢迢，你今天到此何事啊？ 专为师妹而来。 世界居高临下悲天 文姬若不回转中原，曹丞相可能就要兴师问罪，讨伐匈奴。 师妹， 如果是这样，我宁可留在草原，绝不回去。 不，师妹，今日我奉曹丞相之命带来金币厚礼，一为胡汉修好，二为迎请文姬归汉。大单于已经答应送你回去。 什么？大单于要送我回去？ 是啊，是愚兄在大单于帐前据理力争，方得文姬归汉。师妹， 公英兄，当初我孑然一身，你为何不来？如今我在草原生儿育女，已生活了12年了，让我留在草原，为人妻，做人母，终老此生。 不，这不是你的心里话。 这就是我的心里话。 这不是蔡文， 这就是实实在在的蔡文。 师妹，请恕我直言，你是过分沉湎于儿女私情，忘却了先生的遗愿，误国的大业。 请问为什么一定要让我回去？ 因为你是蔡伯阶的女儿，你应当像你的父亲那样，以天下之忧为忧，以天下之乐为乐。你在草原生活了12年，你可知今日中原绝非当年。如今中原安定，百业中兴，广罗人才，立修文治。我临行之时，曹丞相托我带来一件珍贵前半部，12年前我亲手交付于你，这是恩师最后的半部遗稿。当年恩师在狱中自知来日无多，就拼命地撰写书稿，欲将平生所学流传人间。如今这部血泪斑斑、残缺不全的遗稿，你是让它永远埋藏在草原大漠，还是让它流传千古？ 每天都让我背诵外公的紫竹词呢。 阿婆，你不高兴了？ 高兴，高兴，谁说不高兴了？树高千丈，叶落归根，阿婆做梦都思念故乡啊。 阿婆，我昨天晚上也做了一个梦，梦里我跟着阿妈登上了长城，还看见了黄河长江，哎呀，开心死了。阿婆，咱们明天是不是就要动身了？ 啊，动身，动身。 阿婆，你怎么了？ 孩子，你还小啊，大人的事儿啊你不懂。你阿妈呀，为这事儿三天三夜都没吃没睡，心都冲碎了。阿婆，听你阿妈的琴声。 去就是不能去， 我是阿妈的儿子，我就要当阿妈，你快去。 谁，你只有阿爸，没有阿妈。 No!

文姬，董事受令迎请文姬归汉，明日就要登城，多蒙左贤王深明大义，肝胆相照，请受董事一拜。 听众朋友，刘秀荣主演的评剧《胡风汉月》到这里就全部欣赏完了。听众朋友，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，请您欣赏辛凤霞和他的弟子古文月演唱的节目。辛凤霞是50年代初成长起来的评剧演员，他以明快清新的唱腔和表演歌颂解放后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，在评剧界开创了一个时代，被观众誉为新派。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几段新派唱腔，先请听辛凤霞弟子古文月演唱的《杨三姐告状》。刚才是古文月演唱的《杨三姐告状》，再请听她演唱的《花为媒》。 好一个俊俏的女子啊！ Come on. 岂止见了死人，不得半死不了好人家。张江一声令叫你走啊，叫了整个这个叫了头，下身穿大虎裙，也带着是银线儿罩，今朝是锦绣罗缎袍，裙下边又把小红线儿露，满当是花儿金丝线做好。丝绒绳儿又把辫儿绕，个头儿不高不矮，人家不胖又不瘦，模样长得好，面带珠扣，他的性情温柔，巧手难撩，话又话不叫，生来的俏，行动风流，行风流，动风流，行动怎么风流，还不错就好，姑娘这几只秋，没天下还要比他好。这娘们可见了他没个闪耀，咱点头世界上这样的女子真是少有，这才是窈窕淑女了君子好逑。 听众朋友，前面我们一起欣赏了新凤霞弟子古文乐演唱的《杨三姐告状》和《花为媒》，接下来请欣赏新凤霞本人的演唱。先请听新凤霞和张德福演唱的评剧《无双传》选段。 也传不到你的 耳旁。 再请欣赏新凤霞演唱的评剧《无双传》选段《遥望双星》。 Thank you. 看秋郎。 听众朋友，新凤霞和古文乐演唱的评剧今天就欣赏到这儿，听众朋友再见。

减排，全民参与，让我们一起为北京的环